第五十一集。 孟昭的心情一时十分的复杂，陆时琛抬起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轻轻地附在孟昭胳膊上纱布渗血的地方。直到此刻，孟昭才有了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瞬的迟疑之后，他也抬起了手。 还好你醒了，如果我不醒了，我会一枪崩了吴威海。 孟昭的语气坚定，不像是在开玩笑。陆时琛的鼻腔里发出些许气声，像是很轻的笑了一下。 你不是正义的人民警察吗？ 我舅舅是你救的吧？如果不是你，恐怕我当初早就没了理智，自暴自弃了。正义，希望，我今天还能理直气壮地讲出这些词，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没有你，或许我现在就是街边一个活得像赖皮狗一样的小混混了。 陆时琛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孟昭，睡会儿吧，你看上去很累。 陪你再聊会儿。 不用，时间还长，睡醒了再聊也不迟。 那我趴会儿，你有事随时叫我。 孟昭说完，侧过脸伏在胳膊上，合上了眼睛。许是因为陆时琛的情况好转，让孟昭安心了一点。30多个小时里，孟昭都没感觉到的困意，现在只趴了一会儿，就觉得像潮水一样的慢了上来。陷入睡眠之前，孟昭察觉好像有目光落到了自己的头顶上，这让他联想到近几个月来自己每天清晨上班时落在自己身上的那道目光。孟昭强撑着困意，他睁开眼睛看向陆时琛，陆时琛也在看着他。确定了陆时琛醒来这件事儿是真的，然后才又重新趴下来，再一次睡过去了。孟昭伏下身子，趴在那只没受伤的胳膊上，不到2分钟就沉入到睡眠之中。他绵长的呼吸一下一下浮在陆时琛的手指上。陆时琛垂眼看着孟昭露出的小半截侧脸，许是命运为了补偿他失去的那10年记忆，10岁那场事故之后，他的记忆力远胜于常人，几乎是过目不忘。而在所有的记忆之中，关于孟昭的那部分是最为清晰的，绝望的，崩溃的，流泪的。还有二审结束那天，他站在法院附近的马路边上，看见的那个脸上露出笑容的孟昭。陆时琛记得那天很冷，气温低至0下，孟昭跟家人一起从法院出来。那天孟昭穿了一件黑色的夹克棉服和牛仔裤，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白格的围巾。孟昭的舅舅和舅妈正在交谈什么，陆时琛听到他们叫孟昭是小刀。那时候的孟昭就跟在学校里一样，沉默地走在家人的身旁，他微微地低着头，下颌的线条隐在围巾里。陆时琛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但总觉得那张脸上的线条似乎比平时要柔和得多。天上飘起了雪花，那个小女孩伸出手，似乎想接住雪花，然后她说了一句什么，那一家人顿时显得高兴起来。孟昭的舅舅一弯腰把小女孩抱了起来，孟昭看向被舅舅抱起的小女孩，就在那一瞬，陆时琛看清了孟昭的表情，孟昭在笑。 那笑容非常的舒展，眉眼弯出了很好看的弧度。陆时琛一向无法感知他人的情绪，但是孟昭脸上的那个笑容却让他感受到了愉悦，那是一种莫名而陌生的愉悦感，让陆时琛忍不住盯着那个笑容，想让这一瞬的愉悦停留得更久一点。然后孟昭也看见了他，他们对视了一瞬，但孟昭很快就移开了自己的目光。一家人走远了，但陆时琛清晰地察觉到停留在大脑里的那种愉悦感并没有立刻的消失，而是留存了好一会儿。那晚临睡时，陆时琛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清晰地映出的面无表情的自己。车祸发生的那一年，10岁的陆时琛曾经尝试过模仿他人做出表情，但连他自己都觉得僵硬且不自然。到后来，他已经习惯面无表情地活着了。但是这一刻，他想起孟昭的那个笑容来，回味着那一瞬愉悦的感觉，时隔多年，他再一次尝试着微微地弯起了嘴角，继而他发现，镜子里的那个人表情出现了松动，眼角也随之弯出了弧度。这一次，镜子里那个人的表情居然不是僵硬的。 原来一个人笑起来是这样的感觉，是大脑先感到愉悦，然后面部会不由自主的舒展，有愉悦感牵动嘴角和眼角弯出弧度，眼睛里也会随之出现柔和的光泽。所以那一瞬间笑起来的孟昭也是愉悦的吧。 这种情绪上的共通让陆时琛觉得有些奇妙。陆时琛回想起这段记忆，他看着陷入睡眠的孟昭，现在想起来那一瞬的愉悦实在是很短暂，以至于他在国外这么多年都快记不清楚那种感觉了。熟睡的孟昭呼吸均匀，看上去有一种毫无戒备的放松感，这让陆时琛也体会到了一种久违的放松的感觉。他回想着12年前孟昭嘴角扬起的那个弧度，他手指动了动，触碰到了孟昭的嘴唇，孟昭依旧毫无察觉。温润的触感，灼烫的呼吸，陆时琛的手指轻轻地停留在了孟昭的嘴唇上。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了，护士走进来给陆时琛换药。 你醒了，太好了，这还真是个看脸的世界，帅哥就是比比命大。 多年以来的刑警工作经历让孟昭养成了随时从睡梦中清醒的习惯，听到身后细小的动静他睁开了眼睛，而陆时琛的手指也机不可察地缩了一下，那种温润的触感随之消失了。孟昭直起身来，下意识地朝陆时琛看过去，确认陆时琛醒过来这件事儿不是刚刚的梦境。刚刚这一觉睡得实在是太沉了，以至于仅仅过了半个小时却让他有一种睡了很久的错觉。在和陆时琛对视的时候，孟昭下意识地愣了一下，不仅因为陆时琛似乎在他睡着期间没变过姿势，没合过眼，还因为陆时琛看向他的那种眼神似乎藏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含义。 你可得好起来，不然可太可惜了。 护士走过来给陆时琛换药的时候，孟昭站起来走到一旁，活动着被诊的微微发麻的手臂，他琢磨起陆时琛刚才的眼神来。 那个眼神好像是一种掺杂了探究的眼神，不对，不只是探究，好像还有，是错觉吧。 孟昭不由自主地抬起了手，用手指的指腹轻轻地蹭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总觉得醒过来的那一瞬停留在嘴唇上的触感消失了，这也是错觉吗？ 哎，对，还有，我听说给你捐髓的那个女的长得可漂亮呢。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